大家好，今天我们牛医生与狗护士的录音时间又回来了。今天我请回牛医生回来。 喂，我们今天想问一下筍哥和花哥怎样。 筍哥和花哥不知道去哪里，因为牛医生你坐 了。复活节喎，今天是你坐啦。 今天复活节咩？ 今天是复活节假期来的。 是咩？不是，我坐这边，你坐这里。不 用，大家有何分别？ 你坐这里。 真 不过我想问一下你复活节怎么计的呢？我真的不懂得看。年年的复活节的日子都不同。 简单，耶稣复活就得了。 屌你。 你见面都耶稣复活。周街的人都在复活了。 你就来复活了，屌你。不是，复活节有几个计法很得意的。不知道圣诞节之后第几天就叫复活节的。 我就知道耶稣死了复活就叫做复活节的了，是吧？ 唔撚係噶，唔知佢點解。 耶穌死啊，聖誕死噶嘛？點解會復活喺三月先復活嘅呢？要問一下啲 係喎， 啲問下啲真係唔撚知嘅。 唔知點數喎？ 讀咁，我以前讀呢一個耶穌學校讀咁耐都唔撚知道。唔係，每日朝早祈禱我就匿埋嗰段擘大隻眼喺度嘻哈。 咁咪夾人羣體咩？ 成日俾人屌啦，俾人捉出嚟俾封景佛啦，就 封景佛啊！屌你，去邊個做封景啊？你神 我哋嗰啲聽眾唔知道有冇啊？如果有啊，講解釋一下啦。 解釋咩？封景 唔係點解復活節喺三月？ 我唔記得㗎，年年復活節嘅日子都唔同㗎。 係三月㗎啦。 係屌你啊！唔係都知係三月啦，牛醫生。 哦， 唔係佢唔知點數翻嚟㗎，我記得。 唔撚緊要啦，有假放得㗎啦。 咁啊係，屌！喂，今日我哋咧講個咩題目呢？ 今日賊啦。 賊，好，我哋談賊。 係啊。 咁咧，阿牛醫生呢排撞撚到好多賊，聽講你俾人偷嘢。 係啊，嗰、那個。 喂，你眼鏡係咪新㗎？ 冇舊㗎。 係咪眼珠整爛嗰個咧？ 唔係，嗰副眼鏡框就喺度 啊！屌。 咁咧就呢排咧有好多賊，話説我咧屋企咧門口咧就有陣時放劑飲整汽水罐，諗住環保攞去，點知有人唔喺屋企咧就成袋就俾人哋攞撚走，咁啊睇翻個 好撚環保 喎！喺度電視嗰條撚樣一嚟到左望右望左抄右抄，抄即刻攞撚咗。 唔係點解佢攞你袋汽水罐咧？屌你！ 冇嘢值錢啊嘛，嗰度值錢食餐飯㗎啦，可以。 好撚大袋㗎！ 平時我哋飲飲埋埋咧就抌喺度。 哇！咁啊好撚大袋喎，真係。 個撲街真係，真係好撚識食啊！真係。 係偷你汽水罐啫，屌！好似個煲都冇撚買啫。 好撚多賊啦！ 唔係，我覺得邊個係賊咧？李伯健咪賊咯，屌你老味閪！係 點解咧？ 李伯健偷香港人納稅人，你佢出影出納稅人份糧，佢老母快！你諗下一個鬼佬嘅律師退休點會攞公屋啊？ 派俾佢法官嚟㗎，李伯健。 啊係係，李伯健係法官嚟啊！屌你兩公婆，佢老婆係大律師。佢老母佢自己係翻， 你話賊咁啊？香港政府更加賊啦！想當年總董建華成立呢個強積金，佢老母臭化閪。我想問一下大家，而家其實使唔識唔識用個強積金？ 真係唔識，我係點用㗎？ 我啊最近咧 check 下我户口， 係 冇咗10,000蚊。 點解啊？ 我咪打電話問阿經紀，佢話係咁啊！呢排經濟唔好，蝕撚咗。 唔係咁，我轉得唔得㗎？ 轉你咪轉咯嗱。我哋咧有個保本基金嘅，你出嚟嗱，而家你儲1,000蚊啦，你到你65歲嗰1,000蚊都係金，問題你會貶值噶嘛1,000蚊。 係。 咁你幾十年之後嘅1,000蚊同而家。 咁你儲咩㗎你？ 咁我又將佢儲咗之後咧，我又將佢擺落去一啲嘅進取啲。 啊。 咁咪閪咗咯。 屌。 你唔係日日咁轉噶嘛？唔係日睇，唔係股市啊嘛。撲街股市反應快啊嘛，擺又唔係多錢嗰幾皮嘢，但係無啦啦冇10,000蚊。唉、哎，我問佢點解，佢話係咁啊。佢話我咁，我使唔使改翻做保本基金？ 啊， 佢話唔使嘅，到時一賺賺得好快嘅 嘛。屌你啊！通常啲閪佬啊話俾你聽賺得好快，係因為事事都好撚快啊。 香港政府董建華整個咁嘅包袱，就以為解決嘅問題。啊、好啦，到呢一個強積金公司就勁攞你啲行政費嗰啲費，又係賊嚟嘅。最後得益係邊個呢？如果我哋係一個市民，真係等嗰啲錢去使，但係又冇人教你，冇人理你嘅喎。咁、你最後嗰筆錢如果貶值咗，邊個負責任啊？ 政府由頭到尾，你都戇鳩啊！ 係啊，但係問題佢用法例規管你一定要啊嘛。咁呢啲唔係個強積金，我好耐之前喺節目講過呢個強姦金㗎啦。 強姦金、強搶金啊！屌你老味！ 強姦㗎呢啲真係， 佢真係搶你㗎，即係佢 強姦之後，佢仲要留翻啲手蘇州市俾你，仲咪叫強姦金啊？ 咁啊係喎，屌！即係佢嗰種作法係非常之咁 仲衰過，仲衰過你嗰次喺灣仔見到嗰啲海盜。 屌你老味，嗰啲海盜，嗰啲直頭海盜啊！屌。 咁呢啲係咪賊啦？你話 賊中之賊啊！ 賊中之賊啦！ 唔係，我哋咧就睇一睇呢、這個我哋個網友阿烏啦。 網友有唔係我講烏住，有一個就話我哋咧點解咧就嗌人哋唔好話生仔啊結婚嗰度。我想話翻俾大家聽，我哋冇生仔，不過問題咧，我哋結婚係真係結咗，不過限制係結錯婚。 我哋係後悔，你唔好成日話我哋點鳩你，我哋都我哋就根本上係因為你嘅撲街，一陣間先講，就係因為我哋結錯婚，所以勸大家唔好結婚，唔係二日點鳩你，你唔撚信嘅，你即管結。阿九護士，你嘅撲街，你又唔係同居，你同居你又話咧就你外母話要你擺酒，你就撲街，你買嗰啲聯誼2000多元，人哋梗係屌鳩你啦！ 唔好咁撚大聲講啊，大佬，我同居咗咁多年，係擺過呢餐聯誼宴。我未結婚喎，今日都係同居啊！唔使， 你唔喺重慶大廈個天台擺算啦，差 唔多。我想擺盤菜啊！屌你，我今日人慘，要擺盤菜。仲有一樣嘢，鹹心仔就話我哋點鳩佢哋咧？話我哋點解唔生仔？生仔係社會責任嚟噶，傻仔！屌你老尾，都唔係啲人民責，即係都唔 係 家庭責任。 我今日先講咗一句説話，就係嗰啲病人睇醫生抱啲仔。嗌佢擘大個口，通常啲僆仔水領咧就肯定咧就左喐右喐噶啦。個阿爸成碌柒，阿爸我老母喺度，阿爸成碌柒，又唔攞隻手捉住又唔成，由得佢。咁我真係想話，啲人真係唔撚負責任，私人先生仔。 啱啊啱啊， 生負責任嗰啲人根本就唔會生仔。 啱啊，即係因為你對個社會啊， 我發覺好多人都係咁噶。 佢 反而對個仔咧，譬如有陣時有乜嘢嘅頭暈身興啊，或者有時咩唔聽話，咁反而佢覺得用另外一方法買玩具俾佢補償，根本上都唔係負責任嘅。 啱啊啱啊啱啊啱啊啱啊！ 因為好多 你留意一下一樣嘢啊，牛醫生喺現今嘅世代裏面啊，好多人將個責任將生細路仔之後啊，嗰、那個 社會 放喺 學校咯，佢成長嗰時咪放學校咯。 啱啊！你睇下而家停課啊，嗰啲家長。 大 家 冇嘢做，咪又係咩咯？ 又係放喺個社會。 梗係啦，老豆老母出去揾錢喎，你而家要我湊，我屌鳩你啊！平啲責任你哋學校噶嘛？嗰啲人又唔理個僆仔辛苦，亦都唔理佢哋舒唔舒服，亦都唔理佢哋嘅感受，就咁抌低學校，以為大家自生自滅。 係啊，即係好撚唔負責任。我覺得生細路有啲人都 以前我唔係㗎，抌我哋去學校咧，第一時間好想翻屋企嘅，因為其實咧，因為覺得温屋企温暖。 屋企温暖啲啊嘛，學校即係講真一句，而家啲撚樣根本都即係嗰個責任感都唔知去哪 冇啊！屌閪嗰陣係咪屌閪？ 係咩？係崩彈嘅肚好過癮。 咁我哋講翻你講下啲網友咩？ 唔係阿烏啦，屌阿烏就喺呢個宿舍成日俾人偷嘢食。喂，我想問下你咧， 我以前試過我講過一單啦，就成日發覺嗰個每一層嘅學校個雪櫃咧都俾人偷牛奶。 係。 咁咧？ 咁你點啊？ 咁咧，我哋懷疑咧就有人偷嚟咧敷面。咁試過咧，我哋有聽翻嚟嘅啫，我哋未試過。就係啲師兄咧就讀化學嗰啲咧就抌啲硝酸鈣落去。咩 嚟㗎？ 呢啲咧係啲唔知咩嚟㗎，氧化咗即係會變黑色嘅。 或者嗰個黑人嚟嘅咧，屌你！佢敷完塊面之後話：哇，正啊！呢隻牛奶邊度買噶？敷得仲黑嘅。 九護士，你唔好話佢攞嚟敷閪。 敷撚啊！屌你老 闆， 係黑啊！係黑色咯、啊， 黑撚啦、啊，乜嘢？咁所以咧就呢個講個笑嘅啫。你哋啊，唔好咁無知啦。當我讀大學嗰陣時候，我哋唔會放啲嘢落公家雪櫃。 啱啊！屌啊！ 有啲人抌啲生果抌乜嘢實俾人食啦。 俾人偷啊！我話俾你聽， 我唔會放啲乜嘢噶。我通常會買啲咩咧？我會買啲威化餅嗰啲，擺自己嗰間房就算數。 我試過啊，嗰個 擺汽水船喎，真係玩鳩。 我哋嗰度有啲同事好撚貪心嘅，以前做嗰度地方。咁呢啲撚樣咧偷啲波仔飯啊！我以前成日食波仔飯冇水嗰陣時，咁我點咧？屌佢老母閪谷撚起咧！擺個波仔飯我真係偷撚咗，我咪攞啲屎水撈勻啲針筒，即係抽啲屎打落去。 我哋嗰個年代啊，講緊係九幾年頭嗰時咧，我哋讀大學咧。洗衫其實都好唔方便嘅，要攞住袋衫落下面去入5個1蚊銀就洗衫等㗎啦，你排隊。 佢俾人偷衫咯。 唔係咁呢個係一個問題，好煩咯，即係讀下書落去，跟住又要攞去晾衫。嗱，洗衫晾衫要係搞。咁你食嘢嗰啲食喺飯堂食咧，唔使旨意㗎啦。你有汽水一冇㗎，冇風，我哋冇冷氣嘅嗰陣時， 淨係 靠風扇嘅。 搞撚錯，大學宿舍冇冷氣。 你真係唔好以為啊，真係 冇可能喎！大學宿舍有乜嚟冇冷氣啊？ 我哋嗰年代係得風扇嘅，天度轉轉下嗰啲嘅啫。 唔係話咁好撚熱咯。 冇辦法㗎啦，開棚嘅風扇吹到半夜涼㗎啦。 屌你啦，四日到涼，唔係話 邊度咁多嘢？邊度手提電話㗎？我哋一層得一個電話。 啊，係我嗰陣時。 咁你就要排隊，就要去有啲人搬電話都冇計，你咪去打電話嗰時即係。但掛住屋企啊，就係咁噶啦。 係啊，嗰陣時我哋一齊。 以前嘅生活就係咁噶啦，而家幾幸福啊！中意就手提電話，你中意買個雪櫃寶寶，中意唔係買個。 係啊，而家嗰啲雪櫃寶寶啊。 再唔係買個洗衣機擺間房，你吹唔撚漲，即係乜都可以自己擁有，但係。 但係當然咁係幸福嘅，但係問題就以前個嗰、那個生活係好可悲嘅，我哋 即係好可悲得嚟，咪啲撚樣咪自私自利， 我哋唔會 㗎、啊， 我哋都唔會就諗邊即係 唔夠膽擺落去嘅，基本上點你擺得落去唔如果要翻。 我哋試過啲公家用嗰啲咁嘅飲水好滾嗰啲咧，有啲人抌條底褲落去。 唔係嘛？ 唔知啊，所以我哋就啲唔好 入底褲， 水都唔好入邊飲啊！真 屌我老母，我搞 沉沉仆街，佢唔撚等，佢唔撚等你衞生巾喎，唔算偷只煲血喺度。 底褲啊！屌你有冇搞撚錯？ 呢、這個聽眾叫咩名字啊？ 阿烏咯， 阿烏咧就唔該你啦，唉，即係算撚數，俾人偷咗就算啦，真係。 唔係，即係有啲嘢抌咗落去咪算撚數，即係總之擺喺個雪櫃，唔好諗住要翻嚟食咯。 係啊，你買少少咯，每次食少少食少少咯。 係啊，一係就咁咯，因為你擺咗落去都係嘥撚氣。不過我想講一單嘢，其實你有冇睇 V 小姐啊 ？V 小姐我有。 你個真係慘，我話俾你聽，近日喺報紙一單嘢。 佢老母好撚索嘅咩？點解要上？ 佢老母好撚大波啊嘛！ 點解佢個男朋友咁撚變態，中意搞人外母？ 我都想搞啊！如果佢老母好撚打波，我都想搞。我話俾你聽，阿 V 小姐，嗱呢啲啊真係賊匪之中嘅賊匪。 係。 佢男朋友真係唔知點解人哋有個咁嘅功力啦，可以識條女，識完條女咧，條女結咗婚不但止喎，日日同佢屌閪住佢吞精啦。 係冇錯。 呢個屙尿落佢個頭度啦，咁啊瘋狂屌閪啦！ 你唔好你一個粒一個突一個受啊，係咪先？ 牛醫生又唔叫我哋撞到。 最近咧，我都遇咗個姑娘仔啦，咁佢個男朋友咧就同我呻喎，個男朋友有陣時放個女仔去間房度瞓嘅喎。 哇！唔係嘛？ 咁咧就 咁撚正。 咁我問佢你點解佢忍得㗎？佢話：哎呀，我哋大家講信任啊嘛。嗱，你咪諗下咯，有陣時啲女係咁噶嘛。 唔係話我又見我見唔到，我哋遇到啊！屌！ 你放只乳牛女先嘈你老婆就冇所謂。你放條女落去，我諗你老婆 斬柒你啊！屌你！我條女唔攞菜都切你個台啊！屌你老味！你有愛女朋友，我想問下，即係嗰條撚樣又真係做到呢樣嘢？你喺個頭屙尿又得，口爆又得，屌屎忽又得，屌你老母乜都得！ 我哋冇一再信嘅啦，有陣時屌喺呢樣嘢，可能前世我哋食咗即係好嘢多咁。 屌你啦！我話俾你聽啊，牛醫生！ 我諗下世我哋都係冇嘢好食嘅啦，都係做牛做馬，仆街！都唔知做錯咩咁質事， 三道由紀夫講緊嘅説話，前世今生咧，呢啲只係一個即係善惡到頭終有報嘅一個恐嚇性説話嚟嘅，係非理性地去訴諸呢個感性啊！ 唔係你話三代由紀夫話俾佢聽，我哋喺呢個而家嘅時機唔諗咁樣諗，可以諗到乜嘢？ 咁啊係喎， 真係冇辦法啦，大佬，冇啊冇噶啦，即係切腹都係咁樣講嘢，真係冇嘢。 屌你老味，真係唔知點樣睇嗰閪女有得食。屌你老味， 你有冇講一啲賊匪啊嘅例子啊？嗱，我講咗啊，政府 政府啊，整緊賊匪啊， 賊匪嚟 第二個好賊匪嘅，前排一個網友已經我覆咗佢啦，佢講黑水事件啊，咁咩叫黑水呢 Badwater 係一隊美國嘅僱傭兵嚟嘅。 我以為你講緊可樂黑水添。 哦，唔係，咁咧 Badwater 呢隊嘢咧就係美國嘅僱傭兵嚟嘅，黑水咧就係一隊僱傭兵咧就係保護一啲美國去外地嘅石油設施。咁咧呢啲好似係精液炒飯煎蛋講啦，咁咧佢呢隊即係。僱傭兵是怎樣用的呢？因為美國有很多的石油設施在外地，譬如委內瑞拉、伊朗、伊拉克，那他們是怎樣做的呢？就是因為如果用軍方去保護，美軍就會慘遭批評，那他就找僱傭兵，但是僱傭兵全部都是美軍來的，第一全部都是美軍，用美軍的設備，用美國即是國防部的設施啊，那些情報啊，就去搶人家的石油，夾人家的東西，那那裡精液炒飯吉精液煎蛋加炒飯，仲話呢隊係英雄，呢啲直係賊中之王咯！屌 你 老母，英雄！屌你老味，佢話呢啲係英雄定狗熊啊？呢啲直係賊王之中嘅賊王啊！屌你老母快！ 精液炒飯加蛋咧，其實你都知道答案噶啦。 嗱呢度啊，我記得係睇先。 我有見過有呢個黑水嘅事。 喺呢度啊，碌舊桶啊，唔係精液炒飯加煎蛋啊，對唔住啊，係碌舊桶啊，屌我碌舊桶話嘅，即係講真一句，屌你老味！你仲話呢啲係英雄，呢啲係九紅之中嘅九紅啦，仆街！屌， 真係慘。 第二啲賊匪係咩咧？ 係 嗱，香港地，我話俾你聽，有一樣，有一賊匪之中嘅賊匪， 係， 即係我真係好痛恨嘅。 係咩咧？ 嗰種人咧就叫做即係捉小販嗰時為本嚟。 係， 好老實講一句，做小販，即係雖然做小販啊，揾得多啊，唔納税啊，但係你都唔使去捉雞捉賊咁捉 啊。所以佢哋對呢個性工作者一樣㗎咋，即係嗰啲差佬一樣係賊匪嚟嘅，對性工作者。 啱啊。係 啊。 屌便宜閪啊！屌你老尾閪，又叫人哋免費吹啊，又話放蛇啊，又呢又路啊，揸免費波啊。 冇錯。 即係呢啲見好多㗎啦，基本上。屌嗰陣時誒，阿紫藤班姊妹講，即係揸免費波啊，吹免費燒啊。即係呢啲已經係大有人在啦！即係一上到去咁啊，屌你阿 Sir， 你做嘢定係放工㗎？咁即係佢又唔講俾你聽喎，佢又想光襯下咁，你都唔知收錢唔收錢。 可唔可以喺呢個情況報下警先啊？再 喂，佢晏晝著制服嚟，夜晚著電服嚟，咁點搞？都唔知收錢唔收錢好啦。 日頭啊，軍裝啦，夜晚 都 CIT 㗎。屌喺嗰陣成 CIT 啊！屌你老味啊！ 咁啊，俾唔俾錢嘅 CIT？ 咩啊冇俾噶，屌我聽紫藤都講，即係幾個都冇俾過， 真 係 慘， 即係呢行裏邊出撚曬名。 所以嗰陣時嗰個警司啊，係咪啊？嗰個閃乜嘢？ 閃乜鬼嘢？警司都要坐監 咁啊！即係呢啲真係食得好嘢多啊！ 呢個撚樣，屌你應該攬人屌屎忽啦！呢啲撲街仔， 冇計啊！呢啲 第二樣賊匪咪我哋平時身邊遇到嗰啲老友咯。阿牛醫生出嚟開鋪嗰啲撚樣 嘅。我最近遇到一個病人嚇，呢個正臭閪嚟嘅。咁咧話説咧，就我有一日放假。咁呢個臭閪咧睇另外一個醫生啦，咁我代診。第二日翻嚟，佢話要翻第二日嘅病假，即係一日唔夠喎。代個代診醫生仲要埋嗰第二日嘅病假。咁我係代診，即係我個翻自己啦。咁我話俾佢聽，我冇睇過你，我俾唔到你。咁代診嗰個走咗，唔通你嗌人翻嚟開？ 啱啊！ 我話你其實要嘅究竟即係我捉佢入嚟講，我話你有冇其他不滿啊？佢先頭佢唔係話咁簡單要病假嘅，佢仲話要呢日又唔得，嗰日又唔得。 嚇！即係唔得，即係睇過啦，屌！ 咁我同佢講，我又話小姐，咁你如果呢日唔得，嗰日唔得，使唔使我重新同你再睇一次，或者開嗰啲嘢？佢話好啊。 咁咪得咯。 睇完之後好啦，咁樣搞完之後啊，好啦，我今日再開個病假，搞曬一大輪，出到去，咁我話好啦，咁啊寫翻個病假收錢。 啊， 姑娘話真係唔好意思啊，要收翻錢。佢話咁啊，先頭冇嘢嘅喎。 啊， 咁你開翻張單俾我。 啊， 佢轉個頭攞張單行出去，傾個電話，可能有電話有人教佢乜乜乜乜。 啊， 佢轉頭翻嚟兇鳩我哋。 啊， 你有冇搞錯啊？你要收錢啊？咁啊，翻到嚟我話小姐。咁講咗俾你聽㗎啦，你既然又要重新去睇過，又要攞病假，咁啊梗要俾錢嘅。跟住佢又話：咁如果我下次再係咁啊點行啊？我話冇下次嘅，冇下次嘅。 屌呢啲真係賊匪！屌你老尾閪，講真百零蚊啫。 講完之後咧，仲要講咗一句：你而家咩都係講曬我錯啦！而家我 但係佢錯啊，真係佢錯喎。 我真係想話，唉，咁樣所謂咧，我都打工嘅，你中意睇唔想睇？ 唔係呢啲咁嘅狗閪，我撞過一次嗱。 關於你食啖飯，食完個燒鴨飯，最好唔好食嘅，你俾翻我喎。 你俾翻錢我，大飯盒鴨飯食曬。 或者你轉個另外盒飯俾我。 屌你老味呢啲咁嘅狗閪！ 衰緊個乞衣啊，真係。 我話俾你聽啊，有一次啊，我去呢個連卡佛買嘢，我老婆咧專用一個牌子係連卡佛先有嘅， 嗰種薄咯， 唔係薄咯，屌嗰種即係 body lotion 啊，同埋洗頭水。咁咧佢老尾放喺咧，咁嗰日咧就一齊去買喎。買嘢嘅時候撞到個男人，個男人好撚好笑噶，扮撚到成身咧，即係嗰啲窄身背心啊，拎到啲 IT bed 啊，之後窄身牛仔會成個基佬咁，你一睇咧你就支持基佬啊。 似唔似個武則天王啊？ 成個武則天穿咩裙啊？樣屌你老尾油頭粉面古撚靈精怪。 定 Vichang 著 LV 噶喎。 LV 屌你個撚一個人。高貴與否，佢嘅性格好與壞，唔代表佢包裝好與否噶。 你錯啦！ 咩啊？ 全香港市民基本上睇啲咁嘅嘢嘅。 屌你啦 ！Vichang 嘅英文唔科學都去邊啦？好老實講一句， 你唔好理佢咁。大哥，我知佢身家好過我哋。 咁啊係， 人哋每年做呢個 VIC 係比 LV 都要成百幾二百萬，仲要每年做。咁啊，睇下佢著撚到壽衣咁，唔撚緊要。佢真係好撚有錢，佢淨係買只陀飛輪啦，即係 LV 自己都要180萬。 係啊，條尾鬱要 160萬。 佢有錢原因因為掠啲細佬嘛，佢啲英文唔係好啊， 啲細路甘心俾佢掠㗎。 咁啊係，人哋啲嘢準啊，屌你老母份卷搭得到啊，你又唔見我同你貼得中屌？ 貼馬經貼唔撚到。 唔係佢咪撚咗同貼馬經嗰啲柒頭皮啊撚。 有冇啲貼六合彩㗎？ 屌貼得中我同你中撚咗啦，牛醫生唔使撚攰啦屌！你咁嗰條柒頭皮係點咧？一入到去咁咧就買嗰只某隻香，即係某隻洗頭水。咁嗰只洗頭水就冇貨喎。咁我同我老婆企喺度啦，咁佢企喺度，咁嗰個女仔就話不如咁啦，換個第二隻啦咁啊。佢呢個唔係錢銀嘅問題嚇，第二隻都唔係問題。你而家冇貨啊點啊？ 咁、那個女仔不如咁啦，留個電話我 call 你啊。 你玩夠商業劇情啊！ 我等咗好耐咯，我係要用呢只噶啦，你留個電話諗幾時翻過嚟咧？ 你同佢講啊，唔好你去死啦！ 你攞啲屎水洗頭啦，家產。咁佢講好耐，擺 個社會唔係對你一定要俾。 啱啊！佢買一碌洗頭水一支咁大把啫喎。 你買一箱啊，不如。 買一箱啊！買一箱。 佢遇過呢啲撚樣啊，嗌佢買一箱佢唔撚買。 係啊，唔撚買㗎啦。 要買一支。 係要買一支㗎啦。咁嗰個柒頭皮咧已經講完一大輪。 玩嘢㗎啲撲街。 咁你咁樣對客唔得喎，你送翻啲貨板俾我咁樣樣，即係其實你呃板，屌你啦，呃嗰啲咩香水啊，之前做啲香水板啊 ，body lotion 板， 撚狗閪嘅啫。 你知唔知個女仔做一樣嘢好搞笑？ 講咩咧？ 俾撚咗一支咁撚多嘅，但係喺個手指尾少少， 就係洗一洗㗎呢啲撲街。 咁佢又撚咗咧，望撚住個女仔喎，個女仔望撚住我哋喎。佢之後個女仔幾撚醒啊！嗱，先生你慢慢攞用啦。咁之後走撚咗過嚟，就削我哋。咁我嚟又揦撚住支拍我，咁我走撚咗 佢。佢已經好撚滿足㗎啦。 好似俾乞衣咁撚樣，屌你呢真係乞衣啊！屌。 喂，人哋做售貨員一個月得幾千蚊都笑鳩你，咁你自己有冇諗過？ 即係好撚老實啦，講真，你一係留個電話啦，你又話唔係錢銀問題，又唔係咩問題，咁你咪走啦，仆街！屌，你嘥鳩氣啊！你啲 好撚醜怪。 好撚醜。好怪，但我見到好撚多啲人噶，真係 拍低佢放上 YouTube， 我想放。屌你老味！ 喂，你拍低佢，佢問你做乜撚嘢啊，四眼仔，你做乜撚嘢啊？咪 中鳩幾場咯！屌你老味，我咁大隻咪叫佢喺街俾人問個四眼仔，你做乜撚嘢啊？ 你話俾你話俾你聽啦， 中七嗰幾場啊！屌你老味， 我係一個現實生活嘅拍嘅導演嚟嘅，我想拍下你啲醜惡。 屌你呢條醜態啦！ 我通常咧就你話我通常咧拍黑邊啲街黑衣嘅，我係咁啱做嗰個黑衣。 近排啊，咁咧我去 Joyce Beauty 就買香水，嗰只香水得 Joyce Beauty 有得賣嘅啫。咁咧就前幾日咋，咁咧就話説啊，同阿九婆去啦，有一個兩個女人，好撚靚啊，扮到成個真係屌你唔識啊，以為佢入即係唔知邊個名媛嘅闊太嚟到。咁咧 Joyce Beauty 假日都好撚少人，因為話係平日啦，直係冇人咁滯。咁 喺 Joyce 嗰 度 ，Joyce 好貴啊 ！Joyce， 因為喺尖沙咀 ，Joyce 有一個corridor 喺賣。咁佢邊度可以圍到本啊？咁貴租啊？ 屌你啊 ！Joyce 買一樽嘢，佢一日唔開劑，一開劑等咗十年啦！屌，即係佢咁嘅貨，即係佢買嘢係咁樣買噶嘛？即係一次唔開劑，開劑等咗十年嗰啲嚟嘅。咁你話説個女人兩個女人就即係我哋一齊行啦，即係間鋪就得我哋三，即係四個人。咁一個 sales 我好熟㗎啦，一入到去佢已經同我講：，喂，阿九護士好耐冇見喎，咁樣樣。我話：，哎，你好啊，小姐，一段時間冇見。咁咧我就執翻幾支香水啊，九婆又買一啲即係 body lotion 啊，洗頭水啊，古靈精怪又買其他嘢。 咁嗰兩個 八婆，咁嗰兩個八婆咧就周圍就問嗰個小姐 冇板啊， 就試。咁咧首先試咩咧？試 hand cream， 因為爆擦嘛，擦一隻手先啦嚇。擦完隻手咧，嗰個女仔咧，我聽完佢講一樣嘢 就係：，哎，唔好用嘅。 同第二個即係同佢個朋友講，就係、啲頭髮個髮尾行啊，咁咧有一隻髮尾油咧喺嗰度就好出名嘅，咁、那個價錢亦都好鬼貴啊。咁咧佢就喂阿小姐俾啲嚟試下啲即係頭髮咧有啲開叉咁樣。咁咧佢個小姐擠少少落隻手搽佢啲頭髮度啦。佢誒咁樣點試啊？咁就搶撚咗個女仔嗰支嘢過嚟喎，真係喎、啊，當然係搶撚咗。咁擠一大扎就捽落啲頭髮度。個 sales 已經啤撚住佢啦。咁啤撚住佢之後咧，佢咧就試完喎。咁就再行多個圈，咁今次試咩咧？佢話 試希毛爆擦水， 唔係有一隻嘢， 即係咁樣狗 嘅，走嚟查頸紋嘅。 我屌佢老！ 咁都去頸紋，嗰個人就問佢啦。佢阿小姐，喂，我想問下呢度係咪有一隻查頸紋嘅乜乜乜乜嘅？係咁樣樣。咁咧個 sales 講一句嘢好撚搞笑，即係我真 係 sales 對撚多人太多啦。 我真係哇，好佩服呢個 sales。阿小姐，你隻手啱啱先搽完啲髮尾油，如果再用隻手咧搽落嗰啲即係嗰啲 lotion 度再搽落條頸，我驚你皮膚敏感。 我覺得好啱嘅，其實。 嗰個女人啤撚咗聲望撚住佢，我老婆講咗兩個字，笑撚到我。 我講咩字啊？ 乞兒。 你老婆有陣時都幾撚住我嘅。買啲真係乞兒嚟㗎！ 屌你老味！ 試，你明買？ 佢直係玩嘅入到嚟， 呢啲 啲人咧，正人渣嚟㗎。 真係人渣。 到時咧，人哋對佢態度唔好，佢又話人哋態度唔好。 佢根本唔係嚟買嘢。 佢根本上嚟唔係買嘢，你又根本上係呢啲最好咧，擺第三世界咯。 呢啲淨撲街，等於你，等於以前你嗰陣時俾人攞啲奶粉板，屌你嗰啲直頭搶 嗰 啲。 嗰啲病人啊、朋友啊嗰啲咧。 啱啊，嗰啲直頭係搶。 我呢度想講最近有一個賊男，就話説咧呢個醫院裡面有一個咧叫撚樣啊，我都唔怕講咩，叫阿武啊，呢個撚樣嚟嘅先。咁咧就打幾次電話嚟喎，我唔撚知係邊個打嚟。我話武哥，我話係咩事啊？武哥係啲阿叔嚟。我想問你攞翻啲立威大啊，嗰個大陸朋友。我話而家我哋冇啦，唔訂。因為我哋已經冇，我哋公司而家冇做。我話偉哥啦，咁樣個。偉哥唔得啊，唔撚得啊。佢話咁啊，我不如一係試下西利士啊。點辦法？我話咁$400+一盒啦。你可以試一盒先啦，或者你出去藥房買。藥房買得唔撚得㗎？乜乜七七咁冇啊？咁你過嚟呢度買咯。好啊，我下個禮拜二嚟攞。我特登嗌寫字樓攞咗兩盒擺喺度，擺撚到今日。呢啲正撲街。 我話俾你聽，你要收錢啊嘛。 打撚咗成五六個電話，做緊嘢佢都係咁打嚟喎。 我話俾你聽。 好啦，你講好咗嚟啦，佢唔嚟攞。阿武呢個淨含家產嚟，你撲街啊你！ 唔係因為你要收錢啊，佢咪唔嚟攞咯。我話俾你聽，我見好多呢個嘅賊匪咯，我以前做生意。屌你老味，講 要㗎！你打你以後你搞我嘅，即係當少一個電話，你唔好煩我啦。 啱啊！啲撚樣根本第一要唔使錢，要攞面。第二樣嘢要仲要你多謝佢喎，唔收錢仲要係你多謝佢喎。多謝你關照細路啊，又呢又咯。我心諗我屌你老母化係唔收你錢啊大佬嗰啲嘢唔係我啊係我都收你錢仲收 double 添啊 呢啲人真係好撚衰㗎 唔係好撚多啊呢咁嘅仆街屌我識都唔撚少啦嗰陣時做生意呢咁嘅狗閪屌你老味有一次個仆街同我講喎阿狗護士喂出嚟傾單嘢我電話傾啦跟住撚咗十年第一單生意我做佢話唔得嘅有啲嘢出嚟傾先傾到我話有咩可唔可以電話傾啊佢出嚟傾啦我哋喺乜乜乜酒店我話好啊唔好嗰間酒店比較低級啲啊我話不如咁啦我約你喺 家想食你一餐啊 你就知道我約撚咗佢呢個 Panisha 嗰個 coffee shop 佢咧打電話俾我我訂撚曬位㗎啦我留埋狗護士幾多點鐘佢我話你一入到去去咗先我要翻大陸接個客佢話咁得啦咁樣佢去到佢狗護士做咩唔見你嘅話咩你講咩個撚樣屌你老味去撚到坐喺度咪自己請自己啦屌我心諗你都戇撚鳩啊有咩事唔傾得 你要講就講咗電話先人哋有機嘅事唔出嚟揾你你而家仲係咁樣冇 呢啲根本想搶你一餐嚟食屌你老味 其實我都遇到呢啲撚樣咧好似阿武呢咁嘅撚樣都嘥鳩氣不過問題就係話你打電話嚟咁樣騷擾我，我就只好應付你。不過係嘥即係蝕咗精神俾你。 啱啊！呢啲咁嘅狗係真係，即係好老實講，都唔係出嚟撈嘢嘅。即係你唔係撈大坨嘢啊！幾百蚊你都冇，屌你老味有冇搞撚錯啊？即係好老實，大人大姐，你唔好為幾百蚊去搞人哋。即係你為幾百蚊去搞人哋，你冇 我都唔係好想再坐呢啲人。不過係呢啲人咧，成日都打電話嚟。 你有冇諗過換手提電話嘅？ 係都要㗎啦，遲早㗎。 都是換手提電話啦，因為將佢手提電話飛落去， 飛咗啲警局嗰度咯，飛嘅而家唔飛夠，夠夠飛唔到噶，我飛嗰啲差館 嗰度 check 到噶，你飛嗰啲咩一流一嗰啲電話咧，咩我係一年噶大波年噶嗰啲屌你，唔係飛去嗰啲度， 唔係飛去警局，佢哋會人打電話揾翻你 嘅。咁啊係喎，屌，咁好啦，今日喂，仲有冇嘢講？ 冇嘢講啊，暫時。 喂，暫時冇嘢講，我哋錄下一集。 阿妹幾時會嚟啊？ 喂，阿妹啊，阿妹今日打，琴日打個電話俾我。 係，約我食飯係嘛？ 唔係，咁咧阿妹又講。有一樣嘢我想問你牛醫生咁咧，阿妹 我關心阿妹。 阿妹咧就話咧，話説佢就去一間嗰啲減肥中心，咁咧人哋就話有一隻咧叫做咩紅遠紅外線減肥器，咁咧 佢唔係人手豐胸咩？ 呢樣嘢我叻啊！人手豐胸， 人手豐胸阿妹， 人嘴收，人嘴豐胸我最叻啦！屌你，豬大呢個波嘅。咁你話説阿妹咧就話將啲脂肪咧就打，即係嗰個人就話介紹一隻機佢，就將啲脂肪打曬佢之後喺淋巴個排出體外。咁我就同阿妹講，話嗰個人咧就運用咗。 阿妹得閒去北韓去。 去旅行 啦， 屌你真係餓撚夠脂肪打散咗，唔能夠 嗰日啦。睇營養師講，唔好女仔記住朝頭早唔食早餐，因為大部分咧會用咗你個身體嘅肌肉咧去製造血糖，咁咧同一時間咧會容易增加你嘅脂肪。 啊、 所以大家不要慳，即係唔食早餐。 唔係有啲人覺得不食早餐會肥，其實錯 啊。阿妹有冇唔食早餐嘅？ 阿妹好似成日都唔食喎。 哎呀，真係慘啊！ 唔係嗰陣時啊，營養師咪教我咯。 唔係我哋醫院嗰個營養師啊，我識得有個營養師嗰陣時。 個營養師好冇。 溝識溝女識佢嘅，即係溝喺上網溝翻嚟，真係做營養師嘅馬麗。佢咧就 好營養啊佢。 個人就唔係好好營養嘅啫，冇乜波，冇乜波。咁佢教我一樣嘢，朝頭早早餐狂食，你有幾多食幾多，總之狂食，食到你真係飽到漏為止。咁你因為朝頭早起身之後，你會瞓翻㗎，咁你要做嘢，晏晝食少少嘢，到夜晚黑盡量可以食生果，食生果，盡量少食澱粉質，少食澱粉質。你個人就一定瘦。好撚瘦啊！營養師屌， 你鈎條鬼咩？ 我鈎條鬼係冇波冇。 阿妹你咧瘦啊，算啦，唔好搞咁多嘢。 阿妹已經好瘦噶啦，屌佢成日做得自己肥。 啊咁啊，唔好啦，嗌佢吞下精算啦。 阿妹，你唔好聽牛醫生講，你要吞你揾我啊！真係呢啲嘢我幫到手啊！你話嗰啲乜撚嘢吞精屌閪啊，屌屎忽啊，嗰啲衰嘢啊，你揾我就得噶啦，你唔使揾牛醫生啊！我話俾你聽，呢幾年咧，我哋做乜做得最多？你做衰嘢做得最多，咩嘢最叻？衰嘢。 我哋講嘢多，真係做冇得做。 屌佢衰嘢做得最叻。 咁我哋下一個 topic。 好啊，大家係咁先啦，拜拜。